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大家好，五分钟的瑞麟羊奶抢订时间现在开始倒计时，听到不要换台。这次免费送驼毛被的活动今天已经被紧急叫停， 是 我们的会员包括主持人自己都太兴奋了。众所周知，驼毛被啊，保暖性高，品质上乘，手感是柔软舒适， 而我们送的净重达到了5斤，去年都要卖680块钱呢，这回啊，只要订购6盒羊奶花上594就免费赠送啊。一边羊奶乐滋滋的能喝3个月，给身体补充营养，一边呢驼毛被暖烘烘的，不花钱盖着，所以啊，这活动做得相当到位啊。 当然，但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驼毛被的免费赠送。 是的， 仓库的被子已经所剩不多，下次再送也不可能会有6盒这么低的门槛，所以呢，想要就别犹豫，当机立断，4007106108，4007106108。 活动刚刚开始啊，就看到5214的杨叔叔拨打进了4007106108，加订了3套，说孩子回来看到驼毛被啊，都不相信是免费送的，以为我买了好几万的东西上当受骗了呢。一听我讲啊，买的是瑞麟羊奶，都鼓励我订，说羊奶好。 对，羊奶这些年的火爆啊，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营养，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加上干燥的气候，羊奶更加适宜。 嗯，特别是众多营养元素中呢，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这样的特殊成分啊，大人、小孩、老人都特别需要。那现在呢，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这么好的羊奶只要99块钱一盒，还有买6盒送驼毛被的超值优惠。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定要赶紧订啊！错过了今天的赠送，那驼毛被呢？您再想要，对不起，我们不能说没有，就是要等了。其实呢，天气啊越发的凉了，大家也都知道啊，这样的应季的家纺商品呢，马上热销起来，这价格那就是水涨船高了。 别说驼毛被了，就是一床普通的被子也不少钱呢。而这是5斤重秋冬的驼毛填充的，它保暖性十足，而且蓬松柔软，老人孩子都合适。咱们很多家庭都不会缺被子，但是也存在一床被子用好几年已经板结的情况，遇到好天赶紧晒。 嗯，但是现在晒被子也不容易啊。 是啊，而今天蓬松柔软的驼毛被，订购3个月的羊奶594块钱就能免费送一床，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但是再次提醒大家，这样的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电话已经是全面满线的过程了，您遇到占线不要着急，耐心重拨。 看到线上0188的朋友说，瑞麟羊奶我都喝了好几年了，每次碰到活动呢，我都不带想的，几套几套的订啊，反正呢都是要喝的。谢谢您啊。其实呢，在北京、天津、广州、陕西、上海还有江苏啊，太多地方了，老顾客的长期选择其实就是奶好的象征。大家坚持喝，身体的改变也能够看得见。瑞麟啊，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而且呢，先进的除膻工艺让它变得既好喝又营养，喝羊奶的家庭是越来越多，喝瑞麟羊奶的家庭啊更多。 话说到这儿，咱们的五分钟活动时间也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专柜售价258，拨打电话订购99一盒，全部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不易受潮。最后一天的活动，订购6盒羊奶能喝3个月，再送您一床10打105斤重的秋冬驼毛被。 是， 本档活动倒计时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还是那句话，秋冬更需要营养，更要喝羊奶，毕竟身体健康有多重要不用我们再去赘言。大家都想能跑能跳，年轻人都希望有精力打拼事业，高高兴兴的生活，对吧？3个月的羊奶才500多块钱，真的不贵，而且还没算驼毛被的价值呢。 是的是的，天气冷了，暖和舒服的驼毛被实在诚意十足，今天的6盒羊奶就加赠一床驼毛被，4007106108，4007106108。 最后一天的活动大家订不到就真的太可惜了，4007106108 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十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吕蒙甘宁把人马带到宛城前干骂战呢、没人出来打，倚着甘宁啊，干脆咱们就在城外头给他堆土山呢、把这土山堆得跟那城墙一边高，这个办法要不行咱们就挖地道，把地道一直挖到城里去，这就叫一上一下呀，哪个为上啊？吕蒙听到这会儿想了想，甘宁将军，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费工时啊，你堆土山你不得运土吗？你挖这个地道得一锹一锹的去挖呀，人家城上是管干什么的呀？他备了多少雷石滚木和弓箭手咱们都不清楚，为此我想啊，甭费那劲，干脆咱们就立起云梯给他硬攻了，重赏之下有勇夫，你我两个人呢、率先垂帆，身先士卒，谁先杀上城头咱们就给予重赏。甘宁一听，吕蒙将军，你这主意干脆，听你的。这两位先锋官呢，就分了工了，来了个二龙出水。甘宁、吕蒙在最前边，领着军校攻这宛城，呵，打得好凶啊！城上的滚木往下砸呀，是乱箭齐发呀，那箭呢，像冰雹雨点儿一样，简直都成了箭林了。甘宁呢，没有半点惧色呀，他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箭支，带着军校呼喊着往上冲啊！可把朱光吓坏了，我这俩要干嘛呀？朱光心里这么一紧张，出了破绽了，让人家江东军校攻上城头来了。甘宁大叫一声，手起刀落，就把朱光太守给斩了。虽然江东伤了些个军校士卒，可是很顺利的就把这宛城取过来了。趁热打铁呀，孙权呢、立刻进兵合肥呀。张辽呢，接着这朱光的那告急文书了，张辽亲自领着人马来接应宛城。走到半路上，听说宛城丢了，张辽一想不好，合肥吃紧呐，我得赶快回去。他立刻把人马就带回来了。张辽把人马带回来啊，这时候汉中的曹操已经派护军薛悌把那信给送来了。曹操这信来得非常及时。张辽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呢、信皮上写着四个大字，什么呀？贼至乃发。说是孙权的人马不到，你还不许拆这信看。张辽就真没敢看呢，把这信放起来了。这位下书的薛悌先生还不走了，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曹丞相有话，就让他住在合肥这儿不动。那是怎么个意思？感情啊，曹丞相嘱咐薛悌了，说是张辽、乐进、李典这几个人不太合，你必须在其中周旋一番，让他们协力同心，以拒江东进犯之兵啊。薛悌一看真是这么回事， 张辽就把丢宛城这事儿啊跟乐进李典说了，说现在孙权亲自领10万人马让甘宁吕蒙为先锋来取咱的合肥，二位将军您看怎么办？乐进李典呢没言语。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做主吧，因为你是荡寇将军，而且被封为都亭侯，你不是合肥的大帅吗？你说怎么办吧。哟，这是给张辽一好桥啊，感情这乐进李典对张辽有点不大服气，荡寇将军可以，你这都亭侯好像比这二位高出一块。人家这俩人呢是曹操的心腹将官，一直就跟随着曹操，张辽呢是吕布的人，所以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大服气。其实这乐进李典二将不对，怎么回事？张辽虽然是吕布手下一员大将，可是此将智勇双全呢，自从弃了吕布之后归顺了曹操，张辽是战功显赫呀，他转战河北各个战场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曾多次在不利的情况下那张辽不顾个人的安危身先士卒，屡败袁谭袁尚，斩乌桓单于踏顿于柳城，吞吐山曾说降过关羽呀、啊、要不怎么曹操封他为都亭侯呢？曹操那对张辽可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股肱之将。这乐进李典呢、啊、说白了啊有点嫉妒，所以今儿个没燃这茬儿。不是说孙权领10万人马发合肥来了吗？我看你怎么挡。这时张辽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呀、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兵临城下，眼看就降至壕边了，咱们合肥一共才多少人，不足8000人马抵挡孙权10万雄兵，这差着多少倍呢？绞尽脑汁用尽计谋能把合肥守住就算不错了，现在合肥守将一共3位，这一研究对策可倒好，俩不言语的这怎么能行啊？张辽吩咐请薛悌先生来。甭请，薛悌来了，因为曹操吩咐过他，把他派这儿来下书，余外还有重任呢，光送封信干嘛单派他来，就让他呀节制一下这三将。薛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果然这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睦。薛悌赶忙是小以大义呀、啊、他得说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啊，曹丞相远征在外，合肥人马不多，人家江东孙权带领着重兵来取合肥，几位还有这时间想别的吗？赶快想个对策吧，怎么办得了？乐进李典一看薛悌先生说话了，那咱们就说几句吧。乐进答了话，文远将军，孙权重兵压境，我看呢不宜出敌，说出去跟他打去那是下策，怎么办呢？咱们应该在合肥坚守，等丞相由汉中回兵，咱们两气加攻啊，可败孙权呢、啊、乐进的话音刚落，李典同意了。嘿嘿，文谦之言甚善，现在江东贼众我寡，我看是难以迎敌啊，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啊。张辽听这二位将军说完了这番话，他摇了摇头啊，这个恐怕不行。怎么呢？孙权领着10几万人马，我们才有几千军卒啊，守合肥守得住吗？那他要是一番猛攻，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 要守也行，必须得先出战，和孙权见上几个阵仗，杀一杀江东的威风，然后咱才能谈得到守。跃进李典一听，哦，要是一文远将军这么说，那就请将军自便了。要打呀，你打吧。哎呦，这时候张辽心里挺难过呀。哦，合着这二位只同意守，不同意打。那好，我可以出战，我也愿意为我家丞相之霸业效死于疆场。不过可有一样，二位将军守合肥，无论如何得把这城池守住，我家主公曹丞相筑路中原，费尽心血灭了多少路诸侯，好不容易得的几郡城池啊，望二公要好自守之。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眼泪在眼圈里边含着呀，只不过没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何况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军呢。薛悌心里都很难过呀。就在这时，报一个探报，说是跑进来的，不如说是由外边轱辘进来的，军情太紧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孙权率领人马正向我合肥合拢包围，请将军定夺再看。张辽手一扶帅案，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探道跑出去了，张辽吩咐马上点兵出城迎敌。薛悌一看，且慢，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跃进李典二位将军，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赶快把丞相书信请出来看一看，看看这封信怎么说的。因为信的封面上写着呢，是贼至乃发呀，只要江东人马一来再把信拆开。现在看来是时候了。三员武将一听，就一先生。薛悌赶忙把曹操那信拿出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嘿，薛悌点头了。点什么头啊？张辽的主张和曹操信上说的完全一样，就说明人家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曹操信上怎么说的？他在信上写着，如果孙权领人马来，他的人马不会少带呀，起码得10万以上。那么我合肥才几千人马，如此太悬殊，怎么办呢？只要孙权兵马一到，让张辽带李典出城迎敌，戳一戳孙权的锐气，让跃进坚守合肥勿出。最后嘱咐三将协力同心，以破江东，然后是按功行赏，按现在的话来说，就让他们是团结对敌。张辽看完这封书信笑了，他笑得很开怀，既有丞相书信在，那么就有劳曼城文谦二将好好守住合肥城，不要辜负丞相的嘱托。随后传令点兵迎敌，且慢。李典站起来就给拦住了。李典现在是满脸通红啊，怎么回事？害臊了。嘿嘿，他暗挑大指，原来张辽是个高人啊，人家所想的和丞相吩咐的完全一样。哎，他插手失礼，文远将军，我对不住您呢，现在重兵在前，怎么能以私事对国事呢？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愿意随您去战孙权，让文谦守住合肥。满城， 张文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既然愿助我张辽一臂之力，我这厢谢过了。人家张辽为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保曹操吗？他倒给李典施了个礼。李典更有点挂不住了，薛悌一看行了，拿酒来，给二将每人斟了三杯酒，是以壮军威，望二位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二位也没客气，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随后挑选了800名敢死军。张辽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拼了。选这么800人干什么？干什么？人家孙权带多少人来呀？比他多10几倍呀！不狠狠的拼战一场能行吗？张辽吩咐的清楚，只要有我张辽、张文远3寸气在，在阵前是只许进攻，不许后退。今天出征一律不带骡，带骡干嘛？鸣金你不就撤退了吗？全带鼓，一个劲儿的敲，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越进守城，薛悌观战，张辽带着李典是屯兵于逍遥津。这逍遥津就是个渡口啊，在哪儿啊？在现在的合肥东北。张辽把人马屯住之后，他是登高远望，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不看则已啊，这一看不是吗？那么大的张辽、张文远将军，倒吸了口冷气呀、啊，呀，这么多人马呀，江东铁骑铺天盖地而来呀，呵，嘿呀呀。没个边雁，人上10000就无边无雁，人上10000就彻底连天了。张辽想了想，他轻轻一点手，把李典叫过来：“满城将军，你必须如此如此。”李典一点头，遵令，拨马就下了山了。张辽让李典干什么去？你先把他的人马给我截住，打一仗诈败过来，我是自有安排。一眨眼的功夫，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左有甘宁，右有吕蒙啊。两个人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说刚才咱们看前面旗帆招展，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呢？这俩人呢、啊，虽然是虎将，但是地理不太熟。俩人稍这么一愣，听旁边一声炮响，李典带着人马从斜刺里就杀过来。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打了有个30-40个回合吧，李典突然间是拨马就败。吕蒙、甘宁一愣，嗯，不对，他没败，刀法没有乱呢。哦，难道说是诈败吗？让他们猜中了，李典果然是诈败。甘宁、吕蒙二将一想，嗨，诈败也得追呀、啊。随后把兵器望起，这么一举一阵掩杀，就追过来。后边的都队的孙权就听说了，说是两位先锋已经取胜，战败了李典。这孙权都知道啊，李典、李曼成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哦，让甘宁、吕蒙二将杀败了，嘿嘿，说明啊，他们心中空虚呀、啊。我既得宛城、合肥，也可以唾手而取了。孙权往前一催马，他就追上来了。这时只听前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这面帅子旗似火红，掐了金边，走了金线，上书几个大字：当寇将军都亭侯张。到旗下有一员大将 剑，金盔金甲，手提大刀，往他两边这么一看，他带领着这哨人马雁别翅排开。这些军校与众不同啊，都没戴帽子，没穿号衣，高挽发卷，骨头簪子别着头顶，上身赤着背，这叫赤背挡刀枪啊。他们左手持着藤牌，右手提着短刀，这就是那八百敢死军呐、啊。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甘宁的去路，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孙权挺身一看啊，前面合肥那员大将是什么人？张辽、张文远。哦，哎呀呀！孙权点点头啊，张辽乃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虎将、名将啊。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我必当重赏。孙权这句话刚出口，让那位总结营领统听见了。主公，我也算一个吧，这不算欺负张辽，我与吕甘二将共擒张文远。说着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这时啊，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看，又过来一个。灵统以为啊，这张辽在看他呢。其实灵统误会了，怎么回事？张辽啊，学嘛孙权呐、啊。只见在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穿黄金甲，闭目紫然。哦，张辽心想，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吧，干脆我把他娶了吧。我要娶了孙权，别说他带十万人马，百万军兵是不战自乱。想到这会儿，他撇开了吕蒙、甘宁，催马就迎着灵统上来。灵统这么一看，哦，我说他刚才看我一眼，感情迎敌来了。灵统拧枪就刺。人家这位张辽啊，根本没搭理灵统，一带马哗，由灵统的左侧就飞过去了。他是直取孙权呐、啊！孙权万万也没想到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本来这几员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突然间夸的一下一拨坐马，敌将奔他来了。孙权大吃一惊啊，他大吃一惊啊，他手下的那些武将啊，简直都惊呆了，也忘了风，忘了挡，忘了膛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只听张辽大喊一声，他喊着自己的名字，这一刀力劈华山下的咔咔，刀劈了孙权的伞盖，孙权一歪歪，差点从马上掉下去。这时只见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八百敢死军就过来了，这通杀呀，把江东人马杀了个倒海分江，杀的是节节败退。一战杀出四十里，大将张辽是威震逍遥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胜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辽大战逍遥津，这仗打的是又狠又恶又漂亮。张辽将军以少胜多，他飞马一刀啊，刀劈了孙权的盔盖，可把孙权给吓着了。 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呢。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了。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呀，是蛮有信心的。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只不过是几千人呗，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是直取孙权。这一下子把孙权给吓得他是拨马就败。正在这时啊，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就是接应使啊，凌统来了。凌统身边的人不多，才300几十个人。凌统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也吓着了。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看白光这么一闪，大刀一举，把主公的盔盖给劈了，简直把凌统眼睛都吓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呢？他催促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怎么回事呢？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了，进来他们是用刀砍，远来啊用箭射呀，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啊，凌统带着那300多人呢、没剩下几个。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凌统身上中了10几箭呢。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可是也疼痛难忍啊。凌统啊不顾箭伤疼痛啊，他拼命往上冲，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呀，可是他过不去啊。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把凌统急的呀，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一员将，就追主公孙权去了。那是谁呀？张辽啊。张辽领着一些士卒啊，拼命在后边赶孙权。这道理谁不明白？要是把孙权给捉住，或是把他杀了，那江东的人马是不战自乱呢。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这么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他，乱箭齐发呀。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2箭呢，别说孙权，搁谁也得懵喽。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往下这么一伏身，伏在这个马上就拼命的跑。只见前面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儿有一座桥啊。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但是他跑到桥上来一看呢、他把马叫住了，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好，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那边那半让人给拆了，差点掉下去，多悬呢、这怎么办呢？这个把那么大的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他退回去，退回去，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往前走，走不了了。孙权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人家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呀、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他眼有点花了，现在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啊，也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心说我就死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啊，你先白马往回带，然后纵马向前， 可以越过此桥啊。孙权一听，对呀、啊，当局者迷呀、啊，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啊？体操运动跳高跳远，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呀、啊。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人呢、啊，他也没看一看，也没那时间看了，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我多谢了他，往回这么一带青鬃马，带出一段距离来，狠狠加鞭，这马这么一叫，疼了空了，还真蹦过去了。哎呦喂，孙权那心呢，嗖的一下就滴了到嗓子眼儿这来了。等他往前这么一落的时候，唰的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孙权跳马，就是没出车呀、啊，这不是下象棋呢，这是玩命呢。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哇，像刮风一样。什么呀？箭！孙权一想，好啊，曹操你真趁箭呢、啊。奇怪，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还有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孙权是懵了，胡思乱想啊。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人一着急呀、啊，有的生智，有的糊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还往那小山头上跑，他好哪儿高往哪儿爬，都哇哇哇哇哇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孙权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张辽追上来了。哎呦，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他一边催马追赶着，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怎么喊呢？我叫张辽。张辽魔怔了，不能那么喊，怎么回事啊？孙权休走，张辽来也也。就这一嗓子，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儿呢。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呀？没从那小石桥上蹦，没有。怎么回事呢？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他能从那儿走吗？他从哪儿走的呢？人家叫汤和过来的，轻车熟路啊，地方是人家的地方。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是一个河岔子，水并不深，可是它吓人呢。有人说远怕水吗？就是说不知道深浅。江东人马，你在江东行啊，到了人家这儿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孙权一见是拨马就走啊。他想派人呐、啊，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招不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江东的这些武将、啊、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感情这时候啊，甘宁和吕蒙啊，让人家乐进李典给围住了。乐进不是守着城的吗？乐进呐、啊，也精神倍增了，原来看家，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您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这时凌统啊，浑身是箭，马也没了，滴了一口短刀求水过来了，借河里覆过来的，多惨啊。呵，孙权让张辽给杀的是一个落花流水啊，五零四散，江东大败。张辽啊，这一下子追出去几十里，幸亏江东水路有人呐、啊，要不是水陆战船接应啊，这位孙仲谋啊就完了。人家用船呢、啊、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 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灵统啊，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也给弄在那船上去了，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这才长得胜骨，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哼，从此张辽声名大振。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仗打得太漂亮了，震了。张辽的名字太响亮了，不用说别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哭，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宝贝儿别哭了，张辽来了。那小孩一听呦，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一声都不敢吭了。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这仗打得多漂亮得了，大楚江东锐气。仗不是打完了吗，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啊、回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啊，这回该守城了，我再让你来打。虽然在那守着，张辽可不是干守着呀，怎么回事啊，他赶忙跟越进李典商议了商议，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他还得来，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那么依您之见呢，我想啊，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嗯，言之有理，跟薛先生一说，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他来到汉中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曹操这么一听，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啊，问问大伙儿怎么办，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是进呢还是退。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我说主公啊，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现在看来啊，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啊，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曹操笑了，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正合我意。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哪儿啊，定军山，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呐、啊。随后曹操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孙权在濡须口呢，正像张辽说的那样，他明白过味儿来了。哈哈，好啊，你张辽张文远，你勇猛我承认呢、啊、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呀，你不是就那几千人吗，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这回啊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统兵40万。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30万呢、啊、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可不是40万吗。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是回去是怎么着，回去可太寒碜了，让曹操给吓跑了，不回去，不回去咱们打得了吗。 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主公啊，我看这么办吧，咱不能回兵，干嘛来了？不是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吗？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儿决一死战，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让他打败喽，也不能叫他吓跑喽啊。孙权一听言之有理，他立刻派徐盛、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让陈武沿岸巡查，要特别加小心。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哎，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就是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到在合肥，他脚还没等站稳，咱们打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这口气。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凌统站起来，你还别说，江东这些将军们还真冲凌统的伤还没好呢。主公，您就把这支令箭交给我吧，我向您讨3000人马，去取奸曹的首级。呵，孙权暗挑大指，林公济呀，真是一员虎将啊。那好吧，他把这令箭就举起来了，还没等把这令箭交给凌统呢，旁边过来了一位，且慢，主公啊，去战奸曹怎么能用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兴霸不才，愿领100名马军，我夜袭曹营，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啊，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凌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人家甘宁啊要100人。呵，把凌统给气坏了，你甘兴霸这不是抢我的功吗？你真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你甘宁有这个本领吗？你有这么大的本领？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说话接了短了，甘宁听着这个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他冷笑了一声，冲凌统点了点头，凌公济，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马杀进曹营，就是要报逍遥津之辱。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帐，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不单我要劈他的大帐，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如有差错，某是甘当军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哎呦，甘宁这番话说完了，这大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好像刚认识我们甘兴霸将军。这怎么了？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凌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得了，哼，眼都气红了。甘宁甘兴霸口出狂言呐，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100人劫曹营吗？您就给我10名小校足矣。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这要干嘛呀？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凌统将军要10个，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干脆1个都别去得了。 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为什么灵统枪这么大的火。知道什么呀？因为灵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甘宁干点什么灵统瞧着都别扭。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他心里更清楚，他赶忙啊给排解。慢来慢来，灵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这还不行吗？灵统还好说什么呀？遵令，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甘宁啊，向孙权讨令，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孙权一听，你挑吧，咱们这10多万人，你挑谁，谁都得跟你去。甘宁下里亲自挑选，这100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他又挑了100匹战马，给这些军校啊都穿上重铠，带上铁盔。这甘宁真会想办法，又找了100根白鹅翎，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人马列好，一字排开。甘宁请孙权出来，干嘛呀？您阅阅兵，看看威风不威风。孙权出的大帐一看，是欣喜非常啊，当即赏了50坛酒，50斤羊肉。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How does it feel to

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干嘛呀？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都斟上。那羊肉啊，一人一份儿，往那儿一摆。甘宁跟他们大伙儿一样，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啊。半坛子酒，那不得喝醉了啊？醉不了。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它不像现在老窖65度。好家伙，喝半坛子全趴下了。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儿，酒都斟好了。甘宁一拱手：“列位兄弟，今夜咱们奉命决战，请诸公痛饮三杯。”咱是努力向前。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呀，这些军校一个搭声都没有，酒也不喝，菜也没动。可以看得出来呀、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呀，都挺为难，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呐。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能办得到吗？所以都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了，瞅着那酒跟那肉啊，发愣。甘宁看了看，他可有点生气了，擦啷的一声就把宝剑亮出来，啪，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把这些军校都吓了一哆嗦。诸公啊，我甘宁身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甘宁火的，对呀，怎么，我是江东有名的上将，我都不怕死，你们这帮小卒，你们有什么可怕的？甘宁这一发脾气啊，还真起了作用了。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紧握双拳，看了看眼前这杯酒，他们异口同声：“甘将军且请放心，我等愿效死力。”甘宁点了点头，唰，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大喊一声干，一饮而尽。这时候马浩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收拾得特别干净，特意给炸的好草，加的好料。那当然了，草标料力，水精神嘛。甘宁刚收拾好，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饯行。呵，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甘宁啊，是感激不已呀、他特别激动。甘兴霸拜别孙权之后，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直扑曹操的大寨。今儿晚上甘兴霸用兵啊，主要突出一个旗子，神奇呀、要想取胜必须奇袭呀。 出奇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不然甭想打胜仗。怎么着，一个不少回来，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啊。100多军马，你看平常走的路上那可挺威风啊，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啊，哼，那就显不着什么了，一小座座，甘宁不以奇取胜不行啊。等接近曹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是拨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呐喊，杀进了曹营。呵，这通杀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得了啊。哎呦，这一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也不知道姐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哎呦，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啊，是直扑中军呢、啊、他想取曹操，人喊马叫，连着往上冲了几次，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那是怎么回事啊？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全都穿连到一块儿了，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围得像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你也休得想冲破了这个车仗。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他也不敢过多的耽搁呀。一看杀的也差不多了，他赶忙把刀一晃，众军校看着谁，就看着甘宁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令，有令则行。看刀一晃明白了，这时往回退，哗，这100军马呀像一阵旋风一样在曹营里头刮了个乱七八糟，来如闪电，去似流星啊，一眨眼的功夫，哗，全撤了。甘宁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孙权亲自接出营门外，把酒都摆好了，给甘将军贺功。甘宁下马施礼，请孙权查点他的军校。孙权这一查呀，嘿嘿，去劫曹营的100人100骑是一个不少，这真给江东立下奇功了。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说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孟德有文远，孤有甘兴霸。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说曹操有张辽张文远，他镇守逍遥津，此将称得起是一员虎将啊，可是我们江东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众文武听着这会儿是鼓掌道贺呀，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甘宁啊凯旋而回了，可把曹操吓得够呛。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听到了禀报之后，他暗吃了一惊啊，哎呀，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带100个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嘿嘿，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居然呢把来将一个没捉到，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可把曹操气坏了，他真想斩几个上将， 出出自己这口气。众文武解劝，丞相，这算得了什么呀？孙权虽然派来一哨人马，偷偷地闯进了咱的大营，他并不高明。因为什么呢？这叫趁其不备。我们呢，也算是有点大意，今后就是小心为事吧。他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去，丞相您何必这样发怒呢？这才算把曹操这活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啊。再说了，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呢、啊、在这儿决一胜负。嚯，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这一通杀呀，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呀、啊。怎么呢？打张辽就没打了，夸嚓一下，曹操由打汉中这一回兵。你别看道远点，那可是生力军呐、啊！而且曹操善于用兵，论兵法和计谋啊，那孙权敌不住曹操，所以孙权在这儿啊，没讨得半点便宜。眼看着他手下的大将是有死有伤，孙权呐、啊，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他心里头特别起急烦躁。这要这么僵持不下，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了。找他干什么呀？劝说孙权回兵。主公，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什么？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挽回了一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你莫看张辽英勇，但是他兵太少了，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行呢，咱不能总在这会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啊。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们比不了他呀。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咱的江东。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就算蛮对得起刘备了，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就等这台阶呢。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可以派一个人呢，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就是说给你送礼啊，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那么你曹操要打，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咱们也得横下子，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我看这么一说呀，曹操他准能同意。因为什么呢？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曹操很头疼啊。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啊、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主公，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您就派人去吧。孙权一听，好，就依二位先生。找了一位使臣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曹操一听，什么？孙权派人前来下书？哼哼，孙仲谋要想讲和吗？猜到了，那多聪明啊！两军作战正这儿打着的时候，突然来封信，你要干嘛呀？曹操把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孙权呐，要纳贡讲和。曹操眼睛一转，他仔细想了想，心说和呀就和了吧，这濡须口太难打了， 我可以斩不动孙权，带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把水陆人马操练好了之后，我再取你江东也不迟。点了点头，给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孙权一看，哎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操出尔反尔。同意罢兵，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哐，他又打过来了。孙权安排的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抹陵了。孙权搬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呢？你别诓我，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那多新鲜呢，谁也不能大意啊。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主要是斗智。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嚯，这一回许昌这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平了汉中了吗？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嚯，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曹操都驾了云了，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啊、江上就那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啊、都是开国的功臣，可谁能比得了您呢、啊、您这么大的功劳，您的职位可太低了，怎么办呢？您应该是晋爵魏王。别看您呢、啊、自领魏公加了九锡，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加封了魏王，那就等于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简单说吧，就是站着的皇上了。曹操听了这番话，他打心里往外高兴，可是他的表面上轻轻的一笑，摆了摆手啊，怎么不能那样，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现在我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大愿足矣了，不要再晋爵魏王喽。这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巴不得呀。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啊，一哆嗦，二话都没敢说，立刻批准了，您加封魏王啊，什么都行。皇上心里明白着的呢，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他就坐这儿了，魏王就魏王吧。批下来了，曹操这么一看，哟，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给我上表了呢？不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辞位。怎么着，这魏王我不当。嚯，他上表三辞啊，皇帝也对得起他呀，下诏三次啊，您是非当不可。于建安21年夏5月，曹操官拜魏王了，免12流啊。什么是免12流啊？ 就是皇上戴着的那顶帽子啊，跟搓板似的，前后都是一串一串的小珠子。哎，皇上的帽子曹操戴上了，合着他皇上了。冕十二流呢，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十二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这么说吧，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鸾，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立世子啊，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曹操啊，好几位夫人呢，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这世子呢就得从这四个人里边出一位，那么既然从这四位里边立世子，就得先立正宫啊。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按皇帝说那就叫正宫娘娘了。既立了王后了，那么这世子立谁呀？曹操最喜欢的他这四个儿子当中是老三，就是那曹植曹子建。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是才华过人，出口成章啊。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他写的，曹操特别喜欢他。曹操对人也常说呀，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是聪明绝顶啊，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啊，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就怕这废长立幼，把这大儿子废了，和立二的是三的，非出烂子不可。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他这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他觉在什么地方？曹操每逢一走啊，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一个劲儿掉眼泪。哎，曹操回来啊他也哭，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啊，他特别疼这个曹操，特别那么难舍难离，让人那么心酸。不单曹操有这感觉，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说将来立世子立谁？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 非把我废了不可。他怕这个，他交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叫贾诩呀，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他向贾诩问计，说我得怎么办。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说曹植聪明，学问大，你不是不及他吗？你就哭一声蒙言语，这更厉害感情。哎，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有几次不是吗，哭得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他怎么活动？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呢，曹操就把贾诩找来了。贾先生，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贾诩就明白了，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他装作不知，哦，主公，有话您就请讲吧。孤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你说我立谁为好呢？哦，主公您问这个呀？哦，您容我再想想吧，我没想好。好吧。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还说没想好。又过了五天，曹操还问，贾诩还说没想好。嗯，曹操有点不高兴了，这才多大个事情啊，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说应该立谁，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曹操这一不高兴，贾诩看出来了，说主公您不能着急，您不让我想想吗？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呢，想这么长时间，不瞒主公您说，我还没想明白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小事儿我还问你呀、啊、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我没想好，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我先想起两个人来。曹操一听，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哎呦，贾诩这话里有话，是弦外有因呢、啊、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他不说立谁，他先给我说出这么俩人来，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那你就快倒霉了，我还没法拦阻你，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让您慢慢合计去。曹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啊，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摆酒款待了他一番，我谢过先生的点醒。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立长子曹丕为世子。与此同时，在邺郡修建魏王宫，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宫内设置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春之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是凡哪盒有什么奇珍异宝，曹操全划了他这王宫里边来了。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饮酒作乐，自在逍遥。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三万驻扎在许昌城外，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 曹操这比较放心，有什么事儿来往啊，给他通风报信。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他的势派也太大了，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呢？哎，别说，有敢怒敢言的，朝里边有几个忠臣，有一位姓耿叫耿纪，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气的是肝胆发颤呢、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咱们讨一讨曹贼呀、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咱们做内应，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就灭了曹操不行吗？哎呀，韦晃这么一听，仁兄啊，这可得好好想想啊，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想谋曹操，可是都没谋成啊，咱可不能忘了国舅董承和太医吉平和刘皇叔以及西凉太守马腾啊，他们死的死逃的逃，不都因为谋曹操不慎泄了机密吗？唉，耿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他们不慎呐、大意了。另外呢，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这事儿不好办，现在监曹住在邺郡，他在魏王宫中享乐，咱不是就在许昌这儿得施展了吗？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我得找一个人，此人姓金名一，跟我不错。哎呀，不行不行，韦晃听的这事儿是连连摆手啊，你可别找这金一，怎么回事？这金一呀、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那不是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飞蛾扑火呀。哎，耿纪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韦晃贤弟呀，看来呀、你还不认识这金一，他呀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咱们要访金一必须如此这般。有把握吗？完全有把握，那么现在咱们就去。好，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来到他家里头，这金一是香茶款待，把茶沏上，坐下来这么一谈话，谈崩了。怎么回事呢？这耿纪啊，说话太直了，不是直，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说什么呀？金一贤弟，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因为什么呢？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增光越祖啊。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把那茶碗拿起来，啪，怎么了？把水泼了。我沏香茶款待客人，拿你当我的朋友，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呢？我跟王弼好啊，嗨，我是有苦难言呐。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恨奸曹，恨不得生食其肉，我要把曹操给吃了。人家这二位一听，就等这句话呢。耿纪和韦晃赶忙离开座位，深施一礼，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就是为了共谋曹操。把实话全说了，刚才那几句话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哎呀，金一听，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你还能看不出来吗？我这是跟韦晃打了个赌，请不要见怪。那好，金一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呀？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 曹操害死吉平之后，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此二子逃脱在外，现在跑回来了，没敢进许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耿纪一听，快把他们找来吧，那容易啊，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哥俩泣不成声，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呀、啊！多谢叔父们，尽着耿耿忠心，为服汉室，共灭奸曹。我等兄弟分身碎骨，死而无怨。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定个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这必须呀、啊、得跟这王弼说一声，让他得提倡这事儿。金一听，那我可以跟他去说，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嘛，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说，魏王洪福七天呢、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越热闹越好，庆元宵，庆花灯，庆魏王之功啊。九一先生，这王弼真痛快答应了。金一说服了王弼之后赶忙回来了，他和耿纪、韦晃分头准备，准备好兵器刀枪剑戟，可惜他们没有多少军校，就有千八百名家丁啊，把这家丁全都买通了、啊，让他们今天晚上夜至三更一把大火火焚许昌，然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就保着圣将，也就是说保着那位献帝呀、啊，离开许昌投奔西川，去找皇叔刘玄德去，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也得把曹操灭了，这叫重扶汉室。呵，这几位决心挺大呀，他们整天就盼呢、啊，盼这正月十五，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几位白天呢、啊、大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已大后，哎呦，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甭提多热闹了。耿纪、韦晃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是一声大喊呐、啊，几把大火就点起来了。哎呦，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他急忙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啊：“灭曹操，讨曹操啊！”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了，报进了夏侯惇的大营。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啊。怎么着？城里边有人反了？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咵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夏侯惇亲自领着五百铁骑杀进了许昌，还没等天亮呢，就把耿纪、韦晃、金一呀、啊，以及吉木、吉淼都给捉住了。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邺郡魏王府，曹操这么一听，怎么着？好大的胆呐、啊！老夫未在许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子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我要亲自审问。把文武都给押来了， 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分东西两侧，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的是不寒而栗呀，一个个面面相觑，心说这要怎么着呀，啊，魏王今天可真恼了，多新鲜呢，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您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他手捻长须点了点头啊，亲自吩咐一声，你们不用害怕，耿纪为谎谋反，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过几个反贼在城中纵火的同时，你们谁出来救火来了？有出来救火的人请站在红旗下，有那闭门不出的，虽然听到外边的喊杀声，也看到火光冲天了，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这些人怎么办？你们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怎么着，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甭问呢，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你出来救火来了，维持了秩序，魏王一定高兴啊，谁要是待到家里头，明知道外边都乱了，他装不知道，魏王准得生气，准得把他治了罪。对，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哦，有真出来救火的往那红旗下边站，还有那机灵的呢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最后啊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啊也就有那么7-10位，这7-10位是心甘情愿了，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因为我们没有那勤工受赏的那番心意，所以啊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谁爱杀曹操啊就杀曹操，杀了更好，杀不了啊我们也没辙，今儿个不是吗，我们算全完了。这些位站在白旗下把头全耷拉下来了，曹操一看很快的都分战完了，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啊，这些文武一听都愣了，魏王，我们冤枉啊，徐昌城中大乱，我们立刻出来救火呀，何罪之有？呸，大胆，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你们明明是趁火助贼呀，唯恐老夫不被他人所害，今天还有何话讲啊，一并斩首。哎呦，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都给斩了，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钻空子的主呢，也都完了，要不然怎么这空子最好少钻呢？站在白旗下那些主怎么办了？曹操是个个封赏，这曹操要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他不单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诈多端呢。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有人呢，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 封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马。嚯，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都换成曹操的人了。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就在这时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机会呀，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汉中的探报来了，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一万呢，要兵取瓦口关。啊，曹操大吃了一惊啊，这不用问呢，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让张飞兵取瓦口关。哎呀，瓦口关要是一失啊，他会长驱直入，直取我的南郑，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他手下谋士一看，嗨，这又何必呢，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您在汉中安排得很好，有两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就是张合和夏侯渊，如果主公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一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就守住了，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哎，曹操一听也有道理，那么派谁去呢？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10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曹操嘱咐他，如果汉中有失，我要拿你试问。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爱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趣。 我这个人呢喜欢看电影， 我这个人啊是个电影迷。 我在我们单位有个外号叫电影工厂 啊，我在我们单位也有个外号叫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啊，有什么困难吗，小同志？啊，我给你签个字什么的。 我还有个外号， 您叫 电影仓库。 怎么仓库？ 公司里片子 啊，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什么呀？ 仓库保管员。县官不如县管，懂吗？ 我还有个外号。 您什么？我也是保管员。 我叫 什么？ 我叫 什么？我支持你。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 嗯，他爱人的怎么？ 仓库保管员也得听老婆的。 肯定在家里聚内这有。 谁呀？ 这样，你也别说你看的多，我也别说我看的多。 那怎么办吧？ 今天晚上咱们当着亲爱的观众 啊， 开展一场比赛怎么样？ 比赛、 啊、用电影片子对回对联， 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呀、啊。 对对子， 谁出上联？ 我出上联。 我给你对下联， 你别让我问住了。 来吧， 你听听，我说一个字的片子， 对一个字， 你听着。 嗯， 我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说吧。 我这是灯， 这太简单，张嘴就来。 给你3分钟。 要， 不要信口开河。年轻人啊，就这毛病。 出口成电影， 你想一想。 不用想，不要葫芦。 不合适，不合适。 不要猫佛头。 不不不， 那好，不要猫佛头。要， 你别让我问住了。 问不倒我。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联系？ 当然有联系啊。 你说说。 你是灯，我是要。 嗯， 你想啊。 我想什么？别， 这不 怎么意思、啊、 明摆着， 我没条件呢。 你是灯，我是药啊。 为什么对药？ 你想我为什么给你对药啊？ 为什么？ 关键呢？ 我是什么呀？ 问题他在这摆着呢。 我怎么没条件呢？ 你怎么没条件、啊、 我问问你，为什么对药？ 灯和药吗？ 为什么？ 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啊。 那这不都你才吃错了药呢。怎么说话、啊、呢？

啊等等。你像灰指甲，我们打通过我们风包销，那很好的能达，其实一个现在在86%-88%的这概率相当不错了。 谢谢您，弄完了吧？ 老顾客离开的时候，伸出双手与王建生挥手告别，这是发自患者内心的尊重。正是这双手呵护了人们行走千里的双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建生，是青花瓷修脚传统术非物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希望大家呢更好了解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修脚文化，让修脚这个职业呢融入到我们社会的群体当中，让大家呢更好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 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节目呢，继续由咱们的李老师给大家讲有关秋季养肺的具体内容的知识和方法。上几档节目呢，李老师根据这个肺的两大功能，宣发功能和肃降功能，尤其是对宣发功能，结合咱们的病例和例证，给大家讲了很多的知识和方法。 我们这些知识必须得紧密地结合临床，因为我们讲到宣发，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宣发我们在讲什么？哦，我们在讲肺的生理功能。肺的功能呢，生理功能两大功能，一个是宣发，一个呢肃降。我们讲了养生，养生实质上什么问题啊？ 就是按照人的生理功能去帮助他完成他的生理功能。 对，你搞预防，秋季预防，预防什么呀？预防就是不让我们这个肺的宣发功能和肃降功能受到影响和危害。 就是在这个养肺的这个时期，帮助肺完成它的这个生理功能的作用。 哎，让它正常的运行。因为我们上档节目给大家讲这个肺的宣发功能，哎，姚老师是不是说的非常的细致啊？ 嗯，给大家讲的比较细。 你别说了啊，咱们提到的肺的宣发，怎么样结合临床的一些疾病？实际上我们讲了半天，讲到它宣发和临床哪些疾病最紧密呢？大家得知道，宣发如果它宣发不好，它就容易得上感。 对， 你得结合这些病啊。如果这个肺的宣发不好，功能受损了。伤害到了肺的宣发功能，他咳嗽或者呢他喘，我们明白了，宣发和我们这个上呼吸道感染非常的密切，这个呢就非常普遍了。气候不稳定，病情就不稳定，是这意思吧？ 对，气候决定人的病情。 你说我们讲了，上档节目说了是吧，室内室外的温度不一样，早上和晚上的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这些不一样就考验着我们这个身体的免疫力。你正气足了，它的抵抗能力啊，调节能力啊，没问题啊。我不讲了吗？那有的人呢在被窝里，你看他就感冒了。实际上你被窝有什么风呢？实际上一翻身他就有风了。有的人呢就弱不禁风。所以我们上档节目啊，从几个方面给大家说的这个非常的清楚。一个是去增强练好内功吧。 怎么样把自己的自身的内功，自身的免疫力增强，这个是大家就是想学养生保健的目的。 对，第一个就是练好内功，就是我们把那讲的一些知识以及介绍的一些方法，大家要分出类来，哪个是练好内功你比如说我们运动的话是练好内功，增加肺的这个呼吸量嘛。 对 另外我们扩胸，提高心肺的功能， 是的 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养生，生我们讲的很清楚，就是生理。秋季养肺那肺的宣发 我们谈到了，你可以用什么呢？香菜宣发，你可以用生姜宣发，哎，这一个层次啊，总是让保持着一个内外通啊。特别是我们谈到泡脚，那更是让内外通了。 嗯，也就是说每天让你身体保持这个内外通畅，上下通畅。 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呀，你很难免这个受风受寒，但是我们记住一句话，一定要做到日清月日清日节啊，许多病呢就是日积月累啊所造成的，我们不让它积累。所以说呢，白天啊你不小心啊受了点风也好，受了点人也好，出了汗了等等一些情况，晚上一泡脚怎么样，一笔勾销。 对，及时的把当天受的这个风寒这个外邪给它清理出去。 对，另外我们再强调一下，这病怎么得的，我们用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就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正气与病气之间的一个较量的结果， 就看正气足不足了。如果你正气不足，这个邪气入侵你的机体就容易发生疾病。 对，为了大家做工作啊，我们谈养生保健要做两方面的工作，疾病的形成，正气与病气之间较量的一个结果。这句话里我们应该细跟大家说，得病是两方面，哎，一方面是我们的正气不足， 那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就是邪气太盛啊，就是邪嘛啊，日积月累，正不压邪， 就是说人得病就是体内的这个邪气已经压倒了正气，所以就发病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在养生保健方面，在预防方面，一个是呢增强正气，另一个呢防邪气， 对， 去驱邪气。你把这两方面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正气，不断地消除这个病邪气，你说这还容易得病吗？ 对，要想身体健康，第一呢，你首先要提高正气， 没错， 第二呢，就是去除体内的邪气。 哎，你不去增强正气，你光去防，可以说有时候是防不胜防。 是的， 就你正气足了，什么受点风着点凉那算什么呀，在你充足的正气面前那都是小 case。 是不 是？ 是 的，所以说你要不断的去增强身体内的正气，才能压倒这个外邪。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从两方面，上档节目重点和说了它和我们临床哪些疾病，包括啊，上感，这是最常见的。 对， 什么鼻炎、上呼吸道感染、鼻炎，是吧？ 咳嗽， 咽喉炎， 是的， 是吧？嗓子疼，是吧？然后再严重了，那就是什么了？气管也好，支气管也好，肺、 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 啊，还有肺炎呢，很多了啊。我们为什么又把上档节目说了要和临床的疾病啊要结合起来？ 对， 你上档节目你听明白了，照着那个方法去做，那么你就避免了这个呼吸系统的临床这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好了，这个做了一个上档节目的一个小结啊，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什么呢？肺的两大功能的另一大功能。这档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说说这个肺的另一大功能。 咱们谈一谈这个速降功能。 可能提起速降，大家对这词儿比较陌生，这是肺的另一大功能。我们养生实际上就是呵护我们肺的两大功能。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肺，这个肺气下降为顺， 也就是说肺气以降为顺。 哎，对啊，就像我们讲脾胃一样，胃降为顺，脾升脾气升为顺。是不是 道理是一样的？ 哎，就我们在养生的时候啊，我们说养五脏的生理功能，所以你必须，哎，你得知道你养了半天他喜欢什么。你要秋季养肺，养肺嘛，你得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 对， 哎，你怎么样去做就伤害他了。你说我这个都不知道，我大谈养生，那不是离题万里。 对，你首先要了解这一脏腑的功能，然后帮助他去完成。养生不就是帮吗？ 就是啊，我们为什么要讲的那么细？因为肺本身它是娇脏，娇嫩的， 娇气啊， 是的， 是不是？ 就是比较娇气的意思哈。 对， 容易呢，在外界作用的条件下，容易诱发一些疾病， 很容易感受外邪。所以说呢，这道防线，我们大家都要呢加固防护了。我们说说呢，这个肺啊，肃降，就是肺气降为顺。从啊五行来说，我们说了，肺呢属金，那么金呢？与我们的肾是什么接力棒的关系？ 对， 那么金生水，就按照他们生理的关系，我们的肺气一定要与我们的肾气相接啊。你比如说临床啊，你看，哎呀，着急的上气不接下气了啊，常说这句话。 是的， 这个上气代表什么？ 肺气。 下气代表什么？ 肾气。 对， 它没有接上。 没接上，你就发现它是不是喘？ 对， 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它一定要接续。我们的肾气，我们的肾大家都知道，先天之恩，禀赋于父母，天生的。但是呢，它必须得到后天的不断的给养。 也就是说，必须要得到肺气的不断的给养。 没错啊。所以说呢，我们谈到肾虚，大家大谈，谈了半天肾虚，却不了解我们肺与这个肾 就之间的关系。 那你怎么知道去养肾去呢？ 通过您这么一讲，如果要我们的肾脏好，首先我们的肺脏一定要好。 对，所以呢，它就像呢这个五脏就像我们那个赛跑比赛的接力棒一样，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出现差错， 都不能松懈。 哎，你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很多人啊，我们常给大家以前讲过不少，说这人坐着像好人，别动啊，结果一动会怎么样啊？啊，露馅了啊，连扶持带喘，我们就知道了哦，肾气亏。凡是属于肾气亏的，你首先要倒根儿，它的根儿啊要倒起来，它是得后天肺气的不断的给养。它怎么给养？它肺气必须降，必须和我们的肾气相接， 相接上才能得到它一个养分。 啊，对，是的。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概念，我们大家很少听到哦，肺主宣发，肺主肃降，是不是？ 对， 大家讲的我们听的更多的秋季养肺都说的它是肺燥，吃什么？吃梨，吃蜂蜜，吃这个甘蕴的东西，哦，是吧？这些东西对我们肺有好处，吃白色的这些对，但实质上我们肺呢，秋季养生实际上就包养我们的骨。 但是食疗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着着呢养生，我们去做如何让我们的肺气和肾气如何接续， 这个才是真正养生保健的实质。 哎，这倒说到根上，说我们怎么去做？为什么你一看现在很多人一到四十？啊，有的不到四十肾就亏了，你看现在得这个什么肾病的 比较多。 咱不说肾病了，咱说腰疼的是不是比较多？ 是的， 对不对？腰为肾之府嘛。当然了，这个肾虚，这个腰疼原因很多。我们今天呢，结合着肺的肃降，所以临床的病很多啊，一种病也可能多种原因啊，有的是单纯性的。有的是几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那么我们今天秋季养肺，我们就说说肃降。这个肺气不降，我说了，曾经说了，我们很多人不会喘气儿， 是不是说这句话？大家就说他怎么会这么讲呢？说我们生下来就会喘气儿，是，但到后来，当你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紧张、激动的时候，你再看看你这个气儿是怎么喘的。 那个时候，人在紧张的时候都是上气不接下气， 屏住呼吸，屏气凝神。 对，非常形象，您比喻的这个。 所以这样呢，这个气就不得宣降， 它就降不下来了， 降不下来， 气都在上面顶着了， 膨着了，是吧？膨着了。所以这样呢，造成了上边满， 下面空， 这叫上盛下虚，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这么形成 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讲养生保健，一定要把这些啊人的生理以及这个病理来给大家说清楚。 尤其是发生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这些现象，给大家一一的揭示出来。 所以说很多人呢肾气不足，你像比如说咱们结合临床实践，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你要说一些啊理论上的东西，大家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 啊，你不是说到你这个气，肺气不能接续我们的肾气，肾不纳气的时候，那么它会影响到人的大小便。 对，也就是说肾气和没有接上肺气，它会延伸哪些一类的疾病？ 这话就说清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肾呢，肾虚它得分好几种， 是、 啊、什么肾阳虚啊， 肾阴 虚 啊，肾气虚啊， 肾精亏啊， 对， 四种。我们今天重点呢结合肺说的是肾气。刚才说了说肾气虚临床都有什么表现，人家想听这个，人家好对号入座啊。 是的， 啊，我刚才说了一种，说了一种什么呢？坐着不动像好人，这是啊，一动怎么样 就露馅了， 露馅了。 嗯， 这是一个啊。另外有些上年纪的一咳嗽两声啊，一说话急了，发现什么了？下边自动化。什么叫自动化了？不知道什么裤子湿了，这叫什么？ 典型的肾气虚的一种病症。 没错，大家还不理解，我就告诉大家，这个肾气，肾是二便。比如说我们讲到，是吧？肾气实际上呢，就是气动管着呢。大小便的闸门啊，你看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哎，你憋得慌了，内急了，他能忍住。 是。 上了年纪，你问他忍住了吗？ 时间长了，肯定忍不住了。 别说时间长了，你看我们听了很多朋友，哎，一醒就朝卫生间走，紧走慢走，半道上，是不是就自动化了？ 稍微一慢。 这就是说，肾气的 病。 我们临床的病，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根是哪。这个根儿还有个源头，说根儿是肾，源呢？ 源头那就是肺气不降造成的肾气没有接上。 你发现了吗？一个字儿，根源根儿，看这个出现了吧？ 对， 不一样吗？ 不一样，刀完根儿再刀源， 根源。所以说，肾司二便是指的呢，肾气足，它就能控制着二便。这个闸门的开关， 肾气不足，它就控制不住这个二便。 对，我们谈到了，一旦我们这个呼吸肺气不降，不能和肾气接续，临床容易出现的这个症状。 是的 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喘字，喘它有实喘有虚喘，我们刚刚说的是，叫肾不纳气，那个叫肾喘啊，这就我们就清楚了。 这是典型的这个虚症。 虚症就是因为我们的肺气就上一个接力棒没有很好的为下一个接力棒打好基础，那就是它就是一个源，那是根。然后呢，原因就是我们肾气不能 得到这个肺气的这个濡养。 为什么我们这肺气就不速降了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人不会喘气儿，实际上说不会喘气儿是一个笑谈啊，就是不会科学的喘气儿， 就是不会正常的喘气儿。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喘气儿往往都是胸式呼吸，我们谈的这个呢大多数呢是腹式呼吸啊，一吸气肚子鼓起来了，这个气是不是 往下降了， 感觉到下丹田了。 啊、下丹田，丹田，丹田是哪哈啊？ 小腹。 这个丹田啊，中医本身自己就有很多的争论，就有很多的说法。有的说是肚脐儿，有的说不是关元啊、有的说是气海。我们不去做这样的争论，我们就知道在肚脐儿这哈下边点儿。 就可以了， 哎， 感觉到气已经在下到肚脐下面来了， 哎、就 可以了。 可以了。为什么大家不能用腹式呼吸法？就是因为高度的紧张啊！你比如说，我们在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很多球迷都知道，看着啊，这要进了，要进了。你看看，我们全身是不是肌肉很紧张？ 是的。 是不是我们的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 是的。 对，时间长了。 这个就是不可以的。 我们很多人现在进入了什么呢、嗯、高度的紧张，所以他这个呼吸很难 做好这个腹式呼吸法， 所以这样就影响了我们的什么呢，肺的速降， 影响了肺的速降功能，就是影响了这个肾纳气的这功能。 没错。所以有些人你看搬车的或者虚微一度，哎呦闪腰岔气了，实际上 是典型的肾虚， 肾气不足了， 肾气不足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现象都跟大家说了，哦，这大家才明白啊，是这么原因，哎，是不是、啊？ 对，大家这回就听明白了。 嗯、 要想肾气足，一定要把肺的这个速降功能做好了。 对，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临床咳嗽多不多？ 多 多。那么多了以后，我们去分析，一个呢，它属于宣发， 嗯， 肺的宣发不好。另外呢还有那个肺的速降，为什么呢？咳，中医传统怎么讲这咳？肺气上逆为咳、 嗯、 他讲的时候特别节约字，上逆，肺气上逆，他应该呢降者为顺， 因为他不降了， 他不降了， 所以就形成 了，他不但不降了他还上逆啊，这个得说不是不降了他就堵在这儿了，不是，而且它要上逆， 它应该向下走，不但不下，就得肯定是上行了就。 哎，对了，稍微一着点风，咔就咳嗽；稍微有点异味，咔就咳嗽。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啊，我们讲到这个呼吸，如果大家听了这档节目，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养生保健了，啊，讲长寿了。心平气和，有那么句话吗？ 有。 气和，什么叫和呀？和你的那让五脏舒服，它为和、 嗯、 而且脏器之间要和谐。 和就当顺讲 了、哎、就顺了。 嗯， 你心不静，你怎么气能顺呢？所以现在人的许多的根源就是心不静。 嗯， 是不是越倒咱们越深了，越深越具体了。所以说养生保健是全方位的，不是说今天吃什么哇就对肺好处，那是最简单的养生。 咱们主要是从那个生理角度上去跟大家谈这个养生。 对，我们谈到了肺的速降，我们也谈到了喘，我们也谈到了咳嗽，我们也谈谈临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喘气粗是吧，胸部满， 嗯、 这都是肺气不降的。 对，这个是典型的实症了吧？ 对不对？ 嗯， 啊，实症啊，满呐、啊，胀啊， 对， 憋呀、啊，痛啊，严重了那不痛啊？所以这个，另外呢，我们再讲一个内容，也是有关呢肺的速降。今天呢，我们这节目给大家说了速降了，那么肺的另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跟我们的水液代谢非常的密切。这个内容呢。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等于是三块，一块呢把我们上档节目宣发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另外呢我们又结合着临床啊一些疾病或者一个症状啊，我们给大家说说呢肺的另一大生理功能速降、 嗯、 另外我们还预告了是吧，下一档的节目啊，下一档的节目是什么呀，就是人的中医角度来讲人的水液代谢，就说这肺不单主一身之气，而且还与我们其他一些脏，比如说和我们的脾脏和我们的膀胱，他们共同完成

从不大不计较，自从来不怕贫穷，抢先喝喝酒汤，快喝把这杯敬到咱的心年归一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组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集团。神秘与恐怖的背后，军统内部究竟还暗藏着多少血雨腥风？他是国民党军统局最年轻的少将处长，他是红颜中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从军统魔王戴笠的得意部下，到弃暗投明的起义将领，沈醉的一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他幡然悔悟？又是什么让他在人鬼之间找到了最终的归路？档案为您揭秘人鬼之间沈醉之归路。 1948年12月9日，曾经声名赫赫的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沈醉，在屋子里来回的徘徊。如果这是他的办公室，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是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民党中将游击司令。可这里偏偏不是他的办公室，而是云南省政府内一间有卫兵把守的屋子。想到刚才被警卫营长下枪的一幕，沈醉哭笑不得。身为情报中枢的负责人，沈醉清楚地了解，最近一段时间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扣留飞机调动军队的情况，他是完全有可能起义。可沈醉自己还是送上门来。长久以来，沈醉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是在梦中惊醒，每当午夜梦回，他的内心总会出现一个声音。如今这个声音把沈醉带到了这里，看着桌子上那份等着自己签字的起义通电，这位曾经是军统特务、国民党要员不禁思绪万千。如果这一笔下去，那么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天翻地覆。1932年，在长沙文艺中学读初中的沈醉，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带头闹学潮、打土豪而被学校开除。当时18岁的沈醉离开学校之后，就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姐夫于乐醒。原因很简单，这个姐夫是沈醉唯一崇拜的人。他的姐夫于乐醒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戴笠手下的得力红人。在沈醉看来，姐夫不仅为政府工作，还能抗日。在姐夫的介绍下，沈醉加入了复兴社的特务处，也就是后来人称魔窟的军统。 人们口中的军统是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于1938年的军统局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情报机关之一，特工人员最多时达到50000人， 分布在军队、警察等行政机关乃至驻外使领馆，凡是涉嫌危害国民党统治的人通通是他们的监视目标。除此之外，他们还受命绑架、逮捕革命进步人士，暗杀叛徒汉奸，因其手段残忍毒辣而被称之为魔窟。 步入魔窟的沈醉因为年纪尚小，主要负责送取情报。有一天娱乐醒让他给戴老板送一封信，这个戴老板也就是军统头子戴笠。戴笠一向喜欢培养年轻人，看到他是个年轻的新面孔，就一边看信一边聊起天来。戴笠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和自己说话丝毫没有怯场，反而淡定坦然。当沈醉说自己因为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时，戴笠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的事很正常，在我这儿好好干一样有前途。打动戴笠的不仅仅因为沈醉不怯场，还有他的聪明绝顶。有一次戴笠怀疑一个组长勾结日本人，沈醉受命将他从上海诱骗到南京。考虑到自己年纪小又打不过他，路上有可能会让他给跑了，沈醉心生一计，他跟姐夫说，你就对他说，就说让他押送我去南京。于是那名军统特务就一本正经的押送着沈醉上了火车。一路上两个人互相监视着对方，沈醉心中窃喜。到了监狱门口，沈醉顺利的把押送自己的特务交给了狱警。沈醉这一次执行任务完成的精彩漂亮，得到了戴笠的大加褒奖。沈醉的特务生涯看似一片光明，而这却是他迈向黑暗与血腥的开始。 1933年，19岁的沈醉被提拔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年纪轻轻却身居高位，难免被手下人轻视。为了不辜负戴笠的知遇之恩和苦心栽培，沈醉下决心当好这个情报组长。沈醉很清楚，在这样一个如同帮派的组织里，必须从业务上有所突破，才能令属下折服。既然是情报组，突破口就是寻找情报，可是情报从哪里来呢？正当他一筹莫展时，却碰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一天，沈醉正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时，听到邻桌一个客人也讲湖南话，便上去攀谈。几杯之后，发现这个同乡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沈醉灵机一动，主动请缨说自己人脉广，要为这个同乡当义务通讯员。从此他便拥有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对外身份，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 从此以后，沈醉化名陈仓，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沈醉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各种场合打探情报。落实了情报来源问题，沈醉打算开始对情报组的内部进行整顿。几个月来，组员对他这个小领导是爱答不理，有的时候开会也会推脱迟到。作为军统最年轻的组长，他必须深入了解每个组员的情况，以免后院失火。果然在暗中调查时，他发现有一名叫胡继业的组员竟然是个双面间谍，他同时还在为日本人提供情报。沈醉赶紧就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戴笠，请上面派人对此人予以制裁。戴笠给他的指令竟然是亲自动手铲除内奸，这对从未参加过任何行动的沈醉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年仅19岁的少年沈醉能够亲手杀人吗？ 良心上的不安让他坐卧不宁，最令他感到歉疚的是愧对母亲的教诲。沈醉的母亲罗群是晚清最著名的诗社南社的成员，以擅长诗词著称。沈醉从小丧父，跟随母亲长大， 他想到离家之时母亲的训教，可以不出人头地，但是一定要做人。心中充满惊恐的沈醉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家乡的方向下跪，祈求母亲的原谅。因为沈醉深知这一次行动会彻底将自己由人变成鬼。 天亮的时候，沈醉终于说服了自己，铲除日本间谍就是为国除害，也算是抗日啊。沈醉来到行动组，领了一把涂有毒药的竹匕首揣在身上。等到胡继业的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沈醉以组长的身份亲自去探望假装生病的胡继业。这一天胡继业还没有起床，听见门响，慌忙坐了起来，一看是沈醉，当时脸就吓得发白，结结巴巴地说：我什么也没干啊，我有病，腰疼得厉害。沈醉微笑着说：没事，老胡你别动，我学过医术，我会按摩。说着就掀开了被子，在他指的地方按摩了几下。胡继业好像有预感，正要翻身而起的时候，沈醉心一横，牙一咬，拔出了沾有剧毒的竹片刀，闭上眼猛地扎了下去。只听胡继业一声惨叫，沈醉吓得扭头就往外跑，直接奔向了火车站，去了南京。见到戴笠，戴笠一个劲儿的夸他能干。 初次执行刺杀行动完成的干净利落，沈醉得到戴笠的赞赏。1934年底，他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为了当好行动组长，沈醉开始苦练枪法。行动组在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比较悠闲，于是沈醉加入了上海骑射会，一有时间就去练习枪法。与此同时，他还参与各种追捕、绑架、暗杀行动。无论是追捕政治犯还是追捕刑事犯，他都亲自参加，很快就成了行动组里两手都不用枪的神枪手。 为了树立威信，每一次抓捕行动，沈醉都是冲在最前面。有一次抓捕一名汉奸，追赶了几条街之后，沈醉把他堵进了一条死胡同里。明明可以等到手下赶来一起将他活捉，沈醉只是为了检验一下自己苦练的枪法，看到四下无人就一枪把他打死。听到声音赶上来的手下不停地夸他枪法好，简直就是军统第一神枪手。此时的沈醉已经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是他的行动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在一次与共产党的交手中，他就险些丢掉了性命。 1933年冬天，在一次围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沈醉独自追到了楼顶上，那名地下党打掉了沈醉手中的手枪，两人在天台上扭打起来。眼看着更多的军统特务赶了上来，那名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沈醉的衣服向天台边上滚过去。赶来的特务只看到两个人一起翻滚着从天台坠落，那名地下党员当场牺牲，沈醉则在空中被晾衣服的绳索阻拦，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被竹竿挑飞了一只眼球。 戴笠从国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为他医治，捡回一条命的沈醉却久久忘不了那天他在天台上和那名共产党员的对话。他对那名共产党员说：你看你跟着共产党干，结果穷成这样，你是何苦呢？共产党员回答：你哪里懂，这是革命。沈醉听了心头一震，姐夫和戴老板都说我们是在革命，怎么我们革命有钱有官冠冕堂皇，他们革命就要缺衣少穿杀头作奸呢？既然同样是革命，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自己是不是应该就此止步，听从母亲的教诲，从此与 人为善了。可是军统的家法谁都清楚，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沈醉明白，军统干的这些勾当，就算离开了，也早晚被仇家暗杀。无奈，也只能是提着脑袋跟着戴笠继续干。可是，在内心深处，沈醉感到愧对自己的良心，更愧对自己一往情深的爱人。 沈醉的初恋女友莫邪是流传甚广的延安颂的作者，原名陈淑媛，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一个封建大家庭。1933年，她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在南洋华侨创办的女子月刊编辑部当编辑。当时的莫邪热情奔放又活泼大方，思想左倾，算是上海滩一位激进的新女性。自从结识了西装革履、潇洒俊逸的记者陈仓，也就是军统特务沈醉，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开始了热恋。莫邪还时常与沈醉讨论时局，他同情工人、声援学生运动，更时常会痛骂国民政府并不真心抗日，搞自相残杀。一到这种时候，沈醉就只能选择沉默了。 沈醉受伤住院期间，莫邪来到病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这让沈醉大受感动，两个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一出院，他就开始筹划着和莫邪结婚的事儿。可是身为军统的人，他首先得征求组织领导戴笠的意见。满怀欣喜前去报告的沈醉，却得到了戴笠否定的答复。实际上，戴笠早就听到风声了，沈醉找了一个思想激进的女朋友。更令沈醉头疼不已的是，自己的母亲竟然也对这门婚事表示反对。思想保守的母亲觉得莫邪每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疯疯癫癫，穿着古怪，完全没有一个女孩子的传统教养。面对重重反对，沈醉会作何选择呢？他和莫邪的这段爱情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开花结果。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戴笠吩咐沈醉带领一个潜伏小组深入虹口地区进行对日情报工作。沈醉大喜过望，想到自己终于可以真正抗击日本人的侵略，而不是自相残杀，也终于可以对爱人表明真实身份了。沈醉心里很激动地打电话约莫邪到黄浦江畔，打算向他表明身份。莫邪说，正好我也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满心欢喜的沈醉以为莫邪要和他谈结婚的事，还挺紧张，没想到莫邪一开口就让他感到天旋地转。我们一起去延安吧，这无疑是一记晴天霹雳。无奈之下，沈醉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莫邪在惊讶与失望中黯然离去，沈醉只能看着莫邪的背影消失在黄浦江畔，奔向了红色延安。从此以后，两个人再未谋面。1937年8·13事变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到重庆，大批特务军警随之蜂拥而来，军统由过去的2000多人扩充到5万多人。沈醉被戴笠任命为重庆警察局侦缉队大队长。然而警察局局长唐毅却对戴笠插手警察局事务很是恼火，又见到来了个20多岁的年轻人当侦缉大队长，心里更是极为反感。他对沈醉摆出了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侦缉队的人平时也自由散漫惯了，看到一个毛头小子来接管工作，也根本不把沈醉放在眼里，很少向他汇报工作。沈醉在军统里是出了名的年纪小资格老，少年得志的他除了戴笠以外，对其他人根本不买账。看到新同事这种态度，他很是窝火。可是面对这些地头蛇，沈醉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重庆警察局给这个新来的大队长安排的办公室极其简陋，是一间阴冷潮湿、长期没有人住、老鼠成群的一间办公室。有一天深夜， 沈醉灵机一动，摸出了手枪，左手猛地拉开电灯，对着满屋子里四处逃窜的老鼠，啪啪啪，就是三枪，三只百尺多长的老鼠应声毙命。值班的队员被枪声吓了一跳，不知所以的警察纷纷都操起枪奔向了沈醉的办公室。一看大家都来了，沈醉若无其事地说，这警察局里的老鼠都成了精，我教训教训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提起一只老鼠，一看连忙拿过来给大家看，大队长这一枪正好打在了老鼠的脑壳上。队长年纪轻轻，原来是神枪手啊。第二天，沈醉神枪灭鼠的故事就传遍了整个警察局，此后再也没有人敢轻视这个年轻人了。 三枪灭鼠一鸣惊人之后，沈醉开始施展身手。为了加强军统的控制力，他将侦缉队本部加以扩大，以军统特务为骨干，陆续成立了书记室、督察股、指纹室、司法股、警犬室等各种机构。不仅如此，沈醉还把各中队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工作。戴笠对这些改组和安排十分满意，对沈醉也更加器重。在侦缉大队待了仅仅四个月，沈醉就被调任到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担任稽查处副处长。 来到稽查处的沈醉发现了很多积留已久的问题，并且一一监督落实解决方案。多年以来的特务经验让他的行为处事面面俱到，尤其是在应对领导这方面，他能够做到无论戴笠什么时候过问，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详尽的答复。几年来，戴笠与沈醉亦师亦友，有不错的机会他就会极力的推荐这个小兄弟。这些也让沈醉坚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牢牢地抱住戴笠的大腿。 1942年11月，蒋介石派宋美龄出访美国，希望美国能加强对中国的抗日援助和资金支持。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时间长达7个月，足迹遍及美国诸多大城市。宋美龄以其地位、美貌和智慧，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宋美龄旋风。她的外交行动不仅成功影响了美国领导人，而且成功引导了美国民意。然而却少有人知道，在宋美龄离行前，沈醉被戴笠推荐给蒋介石，作为宋美龄这一次美国之行的侍卫长。然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到了上飞机时，宋美龄足足带了三车的行李，如同搬家一般，飞机超重，戴笠左思右想，只好让已身在美国的联络员代替沈醉出任宋美龄的侍卫长。沈醉只能眼巴巴望着飞机消失在了天边，期盼了半年之久的美国梦就这样闹剧一般烟消云散。戴笠看出了沈醉的失落，让他到杭州好好玩几天。 沈醉是一个非常细心并且会照顾人的人，他的女儿沈美娟后来曾经说过，不管是谁，妻子、儿子、孙子，只要在他的身边生活时间久了，都会被沈醉照顾的失去独立生活能力。沈醉把他的这一个优点也运用到了工作之中，并且发挥到了极致。28岁的沈醉就被提拔为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总务处负责军统各部门的物资供应和局部1000多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说白了就是管钱的。这时候的沈醉可以说是军统局的大管家，为了讨戴笠的欢心，他更是做足了功课。 沈醉做了军统局的少将总务处长后，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戴笠身上。当时戴笠正与电影皇后蝴蝶打得火热，老板要金屋藏娇，沈醉特意拨款为戴笠在重庆杨家山盖了一栋别墅，

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